修复难呐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清净平等心没有现前，怎么办？除了净宗之外，依然去搞六道轮回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佛法甚深的境界意趣不同没关系，只要老实念佛，个个都能往生。啊，那么经要不要听呢？要不要读呢？我的主张要听要读，为什么？如果不听不读，你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，消息得不到，念久了叫做不灵啊，怀疑了，一怀疑就完了，全毁掉了啊！所以天天读经，天天听经，维持你的信心。啊，信心不退，念心不退，念佛不退，这就行了，你就保证往生了，有这么个好处。啊，慢慢的，心念心静，你明了的就越多。一分清净心有一分无处，十分清净心有十分无处，啊，百分清净心你就有百分无处。你清净能不能听懂？完全在清净平等心，不在别的。这个法门修起来不难，很容易，只要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坚定不移的决心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你就能取得成，造作罪业不怕。弥陀韵文里讲的，造无力受物，毁谤佛法，临命终时能认错，能发愿我后不再造了，我以后不再造了，啊，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。无逆失恶回谤佛法都是无间地狱，这样罪业深重的人转心回意，一心念佛通通得生，法门之殊胜无与伦比啊，没有人跟他相比的。念佛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全是假的，不要被这个假象欺骗了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。被假象欺骗了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还搞轮回的把戏，不知道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，在轮回里头不好玩。为什么呢？通通都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是怎么回事情啊？ 一切法活活泼泼，戒律也不例外，活的不是死的。那死心学道不能成就，啊，有一类很坚这个固执的人，啊，他算守得死板板的。那一种人呢，如果遇到念佛，哎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死得呆板板的，他能往生。除这一法之外，他没有别的法子，对他有好处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个是因为佛法佛念佛呢，支持佛号。允许你执着啊，你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不可思议啊。这种人在照理说他是不可能成就的，但在净宗下，除净宗之外任何一个宗派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哪个法门他都不能成就，这净土的殊胜啊，净土值得赞叹，诸佛如来都赞净土，啊，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就凭这个，这是十方佛土里头没有的啊。所以净宗，你要是遇到了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。啊，只是你不相信，你不接受，那就没法子，那就不能得度。你相信，你接受，肯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得度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真正有缘遇到了，可不能把机会失掉。牢牢地抓住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中圆满成就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相就放下了。那虚妄你说它干什么？你把它放在心上，虚妄的不但是世间一法虚妄，佛法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所说的法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，变成佛学常识。不执着是佛法，为什么？它能帮助你恢复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执着的就做不到了，执着清净心不能现前，执着是染污。啊，染污不能够把染污清除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啊，脏的抹布不会把桌子抹干净的。啊，所以放下多重要啊！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要明了，要时时刻刻能提得起关照。从哪里提？从起心动念，念头才动，我就起来了。啊，我用什么方法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？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。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，真的是二六十种，一天到晚他口啊口动没有声音，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去看他，他跟你说话的时候跟你讲话，那话一讲完之后啊，哎，他口也在动，他念咒啊，没有看到他中断过的， 所以他的心那么静啊，走路确实就像大象一样，他的动作言语什么都是缓慢啊，一丝毫浮躁都没有啊，真的佛经上讲的形容的那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，张家老师做到了。我跟他三年，他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。啊，他接触的事多，接触的人很广泛。啊，没有批评一个人。慈悲到极处啊，所以亲近他你就舍不得离开他，有这种摄受的能量啊，喜欢跟他坐在一起，不说话也行啊，感到很舒适啊，有安全感啊，生喜悦心啊，学佛的人第一个条件知足常乐，如果欲望太多不知足的人他就没办法了，他这个我做不到啊。啊，一般简单的生活他就很满足了，就不要求了，真快乐。啊，小小的地方饮食起居越简陋越好，让每个修行人吃尽苦头，他经不起折磨就不要来啊，不能吃苦就不要来这样才能把人磨成功啊。智慧一开就看到了，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，时间空间只是一种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啊，所以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你才能看到宇宙怎么生起来的，有没有啊？极乐世界一阵的光明我们这有没有呢？当然有。为什么我们接触不到呢？我们身心染污太严重了，佛光照在我们这里我们感受不到，啊，不是佛不加持，我们自己有业障，必须业障消除，你就感受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修习修习，有没有感觉呢？有，从什么地方看出来？信心一年比一年增长，愿心也是一年比一年增长，这就是感受到光了。到坚定的信心 你就可能有明显的感觉。那为什么人聪明了，有智慧了，不迷惑了？哎，无论是见色闻声，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啊，这就得佛光的加持啊。染污逐渐少了，啊，自私自利念头淡了，名闻利养念头也淡了，一切都淡薄了。啊，以前还想得一点，现在不想了，对吗？这就是你的染污啊减少了，佛光加多了，啊，越来越聪明了，对极乐世界越来越相信。越来越想去啊！对于经教于八不能，这一句佛号念念在口头上啊！佛号由心而生，由口而出，由耳又进去了啊！摄心啊！心里有没有别念头？没有了。要知道，心里有念头就有果报，有六道的念头就有六道果报，有善念就有善报，有恶念就有恶报，善恶都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一句话要记住啊！什么能出轮回？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可以出轮回。这个要记住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能出轮回，那他要断烦恼。这个法门里头不要断烦恼。其实不是真不要，是不知不觉的，你那个烦恼都被名号念掉了。那就是您名号功德了，不知不觉啊。啊，功夫真正得力了，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谈笑自如，时间到了，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啊，告别，走了。啊，这些全是真的事实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。换一句话，别的都是小事，不值得一提。啊，这个世界一定要放下，一丝毫都不可以留念，有一丝毫留念分别执着，它会障碍我们往生净土。那我们这一生修学的全功尽弃，变成来生的福报啊！你看，功德变成福德，福德来生人天受报啊！我们对佛法了解的不够深刻，起心动念呢，就免不了果实。这过失自己不知道，自己认为做得很对，啊，不管他是真出家是假出家， 与我们不相干。他既然是个三宝的形象，我们对他恭敬就好。啊，我们随便批评一个出家人，不知道把我们所修的功德全部都消掉了。啊，我们的小心谨慎。啊，出家人再不是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不能放在口上。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见到他了，把他当作真佛看待，我们修其功德。啊，出家人的形象是提醒我们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他有没有做到与我不相干？我第一看到他，我就想到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自他都有利，对我有大利益，他有少分。为什么？他做的样子给我看，提醒我，我才知道，所以他有这一分的利益。至于他自己是不是真清净，不要去理会，不要去问他。啊，问他我们就上当了。你看，我们又有分别，又有执着，又在造罪业了。啊，我们的念头这一念，常常讲的经上讲的太多，太清楚了，太明白了，就这一句佛号，见佛阿弥陀佛，见法阿弥陀佛，见身阿弥陀佛，通通归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最极清净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。如果没有接触到圣贤教诲，在现在这个世界潮流里头，能不作恶的，那是凤毛麟角，太稀少了。那我们自己冷静地去反省，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到底是善多还是恶多？自己认真反省，我是该生三善道，还是该堕三恶道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起心动念为自己，堕落在财色名利里头，那无欲七情里面拔不出来啊。啊，这个果报就在三途，就在地狱。不知道地狱，不知道苦，不知道地狱，不知道恶业之可怕了。啊，一定要晓得了。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何必认真？啊，过去不知道，没学过佛， 当真，这点就认出，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就要化解。啊，你对我怨恨，我加倍对你好。你不理我，我也不怪你。啊，我们的善心善意永远不会变更。啊，你对我有成见，我对你没有意见。久而久之，解决化开。这些都有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古人说的很好，不识冤家不知仇啊。你认识人当中啊，十之八九啊都是冤亲债主。啊，所以要养成一个心量大，大慈大悲。不记任何人的过失。啊，赞叹别人的优点，原谅别人的过失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他能够觉悟。啊，觉悟就会生惭愧心。啊，这个结就可以化解。学佛的人比较容易做到，不学佛的人很难。啊，不学佛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。啊，那个不是好心，那个会造成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最善的念头无比殊胜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起心动念为什么不念？管这些闲事，这些闲事全是假的，全是一场空啊！常常记住啊，有这个念头起来了，念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管这干什么。那就为什么不念？啊，念佛就好，念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真正帮助自己，向无上道啊，真正获得永远的解脱。啊，管这些闲事，错了。啊，该管的我们该管，不该管的决定不要管。啊，长存恭敬心、真诚心、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啊，念佛心就好。啊，宇宙之间的复杂，跟我们人身体的复杂、思想的复杂，是平等的。啊，怎样才能把它理清楚呢？就是禅定，智心一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相，物质现象、身体。心理现象念头，自然现象全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放下是绝对正确。放下就是用真心，用自信里面的见闻觉知，所以 他会来看我。啊，生活所需要知足，适可而止，没有贪心。啊，没有贪心，人就不造罪孽，身心平安，这叫幸福快乐。啊，有贪心的人，他就苦一辈子，为什么？永远不满足，永远在追求，永远在希望得到，到死还不知足，这个苦啊，苦一辈子，他哪有幸福啊？学的人没有诚信心，所以得不到利益。啊，有人真的学一辈子，学到老死都没有得到利益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这什么原因？用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他对于事实真相没有理解。如果真的理解了，理解是看破；真的理解了，他自然放下了。那他没有理解，所以他就放不下了。放不下妄想，放不下执着，放不下起心动念。日常生活还是这些老习气啊，现在老习惯，养成这个习气了。古人有所谓：“少成若天性。”从小养成的好像是天性一样，习惯成自然，这习惯不是好习惯。什么习惯呢？六道轮回的习惯。啊，净宗这么殊胜，这么容易，对他来讲非常困难。啊，困难在哪里？他心不能专一，菩提心发不起来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心，心里头有疑，他无念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对这个世间有留恋，这就是他的障碍。那所以他念佛功夫不能转移，他有妄想，他有杂念，而且常常断掉中断。啊，这个念佛功夫不中断，那也是有相当定功。啊，像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表演的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 我们试试看，一天能不能念一万声？这一万声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一念接着一念，很难啊，做不到啊，做不到就要晓得。这个生未必能往生，人要决定往生，那你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拼命念佛，啊，我还有一个杂念，还有一个妄想，极乐世界就去不了，就继续搞轮回吧。人一口气不来，这个世界结束了。谁能保证我还能活一年呢？聪明人他就有警觉，啊，他就知道念佛重要，不敢不念佛，不能不念佛，啊，这个一切缘不能不放下。一心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些人迷了，不知道这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，做梦里头在争夺，财产名利啊，给一些互相竞争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啊，一觉睡醒了，这一身冷汗，什么也没得到。在六道里头醒过来了，就脱离六道了。谁醒了？阿罗汉醒啊，阿罗汉知道这一场空全是假的，十法界是梦啊，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。啊，梦幻泡影全是假的，梦一样是真的。心细的人不难体会到，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昨天过去了，它存在吗？不在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啊，我们活动落的这些像，再放开我看，那是梦一场， 是永远不再回来了。这不就摆在面前吗？以前没录像看不出来呀，现在录像是那是梦，就在眼前。啊，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事实真相就是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。这是事实，谁都不能逃过。早年我讲经常常谈这些，啊，人的一生从出生就非常精进，一分一秒都不停止，啊，往哪里去呢？往坟墓里去。从生到死精进的一秒钟都不停。啊，这就叫人生。佛看得很清楚，你到这个时间来了，就是生死生死，永远在搞生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。啊，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苦。啊，真正修道人，顾自己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去顾别人？这是真的。先把自己顾好啊。所以，看到别人苦，第一个反应是反省。我有没有对这个有过失人，不但不责备他，还感谢他。为什么？感谢他提醒我。啊，我要没有他提醒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提醒我。张家大师教我们的标准，啊，你没有做到，你根本就不懂。你要是真正懂，真正明了，大师说没有做不到的，而且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够阻挡你。你真懂得了啊！真正认识阿弥陀佛，真正明了极乐世界，没有不求往生的道理。求往生这个意念跟行为，任何力量都挡不住。这是说明说你真看破了，真明白了，看破就是明白了。啊，你肯定放下外面，一心转念了。哦，是，你决定往生了。从今而后啊，再不会起别的念头了。为什么？起别的念头都是六道不能处理， 善恶念头都不起，超越六道啊，心里头身口意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不生，他能不往生吗？这叫真的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还没有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我学习的还不够。我明白的不圆满，还有欠缺，所以你还有障碍，你念佛功夫不得力啊，道理就在这些。对别人要真诚，别怕吃亏，人家欺骗我，我们用真心对人，这不吃亏了吗？不吃亏，我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搞六道轮回，我要不肯吃的亏跟他一样，你对我虚伪，我对你也虚伪，他堕轮回我也堕轮回，啊，他欺骗我，我用真心对他，我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堕轮回，不一样的果报啊，果报就在眼前呢，不远呢。不能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。啊，表面上人看到吃亏，古人有智慧，古人有德行，他在旁边看到你有福了，吃亏是福啊，你做人憨厚啊，没有别人那么聪明伶俐啊，啊，你老实啊，那是古人所说的难得糊涂，别人看你好像你糊里糊涂的，你真高明，别人看不出来啊，装糊涂实在不是装的，本来的面目就如此，何必要装呢？那个糊涂真是老实，那个糊涂真正可贵啊！那是什么？诸佛菩萨的本来面目。啊，还有难题，清净心不足啊，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了，就有这个现象。业尽情空，这现象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大乘佛法，大修行，大成就是什么？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万缘放下。用净土宗的说法，就是一句弥陀， 无论什么境界心性，顺境逆境啊，通通归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是无上菩提，这一句佛号是深妙大禅啊，这一句佛号就是密宗里头的大手印。啊，我们真的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于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都要起感恩的心。为什么？修行在哪里学？就在境界上学。没有境界，怎么知道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？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才知道自己起不起心、动不动念啊，分不分别、执着不执着。啊，真正大修行人常常提一句话头啊，你会吗？顺境现前，如如不动，不起贪痴，不起这个念头。逆境现前，不起怨恨，那不生愚痴，都在境界上练成的，不通过这个磨练呢，不叫修行呢。啊，真正立思立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心里头起心动念就是一桩阿弥陀佛。起阿弥陀佛的念头，动阿弥陀佛的念头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没有了。这个人决定生净土啊，这叫真修行啊。啊，现在虽然遇到了往生未把握，六根在进六尘境界里头还不稳定，那有疑有误，那么看是迷的多还是悟的多？那悟的多迷的少，你可以往生；悟的少迷的多，靠不住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一定要求赶快补足啊！用什么方法补足？放下万缘，一向转念就能补足关系在心态，不在时间。 啊，不是真诚心态，一辈子都不能不足。真诚的心态，一念可以不足。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为什么一念能不足？佛常说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我把心都集中在一处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没有。这个力量叫无私不办。啊，那我们要真正修，真正不。所以我的建议，手机要丢掉啊！在念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马上就套套的就要听着，这就把功夫破坏掉了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！这些科学技术玩意统统的都淘汰掉，都不要了。回到农村好啊，电话都没有，好，啊，我手机都丢掉，不要这个东西，干扰，啊，没有日子好过，有不好过。啊，讲话都是废话，哪有念阿弥陀佛好呢？啊，所以手机都不要了。啊，人家送我这些东西，别送给我，啊，别在这里诱惑我，我不接受诱惑。啊，读书读圣贤书，圣贤书太多了，读不完。哪有时间念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啊，不受外面诱惑，心就是平静的、欢喜的。每一天，人问我：“天下太平了，没事，日子好过。”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知事多是烦恼多。”你晓得那一大堆，你多烦恼，你多痛苦啊！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好睡觉啊？世人都出是非多，不需要认识的人最好不要认识啊。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候，见面的人很多，说实在的话，名字跟人对不起来。你说名字我知道，人要是那人的人的名字对不起来，那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？啊，这一般人说这对人不尊重啊，啊，是有这么一点，啊，通通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这样就好啊！啊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几十年这一弹指就过去了啊！所以，真正有智慧、聪明人要想来生，这一生无所谓，我们要修来生。啊，来生不求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没意思，去做佛学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